说，天堂是最寂寞的地方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。 情没有底子的心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。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这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？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？幸福它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后再多寿命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。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